我国军队业已严肃表明立场，将把一切在军事分界线一带进行的对别激烈战活动都视作对别军事挑衅行为，并绝不予以容忍。南朝鲜伪军后战集团不顾我国军队的这一警告，竟然从27号起正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的南朝鲜江原道铁原郡二级里哨所附近新设高10米、长18米的大型电子屏幕。这可以看成是为国防部安排的，他们曾在正式场合上宣称，为进一步强化对别心理战，就要增加扩音器数量和广播时间，还要通过设置新的电子屏幕等来实现视觉心理战装备全理化。南朝鲜傀儡集团说，电子屏幕是比起扩音器广播，其心理战效果更大的，并公然声称要与以前只播放文字的方法有所不同，采用流动式和固定式等方法设置并运营那种还播放动画的多线型电子屏幕，而且已经着手实行其计划的第一步。傀儡集团决定为对别心理战而新设电子屏幕，其阴险目的是将达到极点的同胞对抗推向直接的军事冲突。我国军队用枪杆子保卫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制度，绝不会容忍在自己面前大发恶毒的反美对抗狂气。对此，南朝鲜傀儡集团也是不会不知道的。傀儡集团策划设置对别心理战用电子屏幕作为打击目标，来诱发我国军队的应对号，并以此为借口辩护其军事挑衅。他们的对别心理战扩大行为变本加厉，把本来就极为紧张的军事分界线一带局势推向无法预测的地步。傀儡集团在前沿一带设置扩音器进行虚伪宣传等干出种种卑鄙的行为，企图使我们动摇，但那些都行不通，就要利用电子屏幕作为一种同胞对抗的手段，他们的妄动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南朝鲜傀儡集团设置那种根本起不到作用的电子屏幕之类，苦心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一个，就是包括我国军队的直接瞄准打击在内的毫不留情的报复应对。我国军队对同胞对抗狂人的憎恨和报复决心已经达到顶点。南朝鲜伪军后战集团不要在我国军队面前轻举妄动。